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浩战集团新的阴谋闹剧》。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最近美国又着手制造一个新的反朝阴谋闹剧，美国指使美国的北朝鲜自由联合和南朝鲜的被北方绑架家属会等阴谋团体的乌合之众造谣说，看起来有一个12年前在中国失踪的美国人大学生是被北朝鲜绑架的。他们还说什么要开始进行网络签名运动，来要求国会通过相关决议，并唆使西方媒体说这是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基地的秘密文件，还散播谣言说有数百名下落不明的美国人是被关押在北朝鲜监狱里等。目前朝鲜半岛形势一直滑向战争，就在这样一个时期，美国则起灵于毫无根据的心理阴谋战，其目的在于制造一个借口来点燃侵略战争的导火索。我国这次成功进行的核弹头试爆，也是针对美国及其敌对势力的威胁和制裁骚动所采取的实质性应对措施之一，因为他们执意否定一个堂堂的友合国我国的战略定位，恶意指责我们行使自卫权。如果敌人胆敢来犯，那么我国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都能予以迎战。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浩战集团新的阴谋闹剧》。